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在路上聊一个什么事儿呢？ 啊， 这个呢是在9月14号、 哦、 一直就9月14号开始的、啊、有一部话剧叫做明年此时，谁出演的知道吗？ 谁呀？ 蒋雯丽老师。 哎呦，蒋雯丽老师那是演技派呀、啊、 还有刘俊，你说谁演技派？我们蒋雯丽老师不光是演技派， 偶像派， 对不对 啊？ 偶像加实力加演技，对不对？ 哎呦天呀、 啊、对。9月14号到16号 啊， 由刘军和蒋雯丽联手出演的明年此时这样一部话剧， 太厉害了。 哎，这部话剧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啊。 嗯， 那这部话剧里边啊，他们有一个剧情， 哎， 就是这两个人 啊， 他们每年到某一天 是 都会聚到一起。 哎呦， 至于他们干什么，你们到时候去看剧啊。 对，因为我们不能剧透、 哎、 我们是负责任的，不能说的。 哎，我们不能说、啊、 其实是不让说， 对不对？哎，对对对，大家都他们两个每年都会有一天聚到一起去做什么。 哎， 这个大家到时候去看剧就知道了、啊、 是是是。 但是呢，这个话题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就是每年会在固定的时候去做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每年固定某一段时间或是某一天， 对， 我去做什么事儿？ 哎，某年不每年固定的一个时间，会在固定的时候去干的一些事情。 我会到某些人家敲门去，我告诉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您是房东是吧？你每月都敲一次， 而且小心被你识破了。不，我觉得还是每年敲一次好，要不然人心脏不太好，承受不了那个压力。 哦，你真的是每年去叫人家去敲， 其实 还是每天去当当当，睡了吗？ 该起了，我的节目开始了。 哎呀，好家伙， 别吓唬人家了啊、 哎！所以就是其实或者是每年到某个时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感受都会有。比如说我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 嗯， 我就会特别的伤 抑郁。 不， 伤感呀。 我抑郁是每天都抑郁，然后呢，就是都会弄那个伤感。或者每年秋天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到 哪儿？ 学校里。 哦， 就是尤其是叶子黄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到学校里、 哦、 坐在那个银杏树底下 看看学妹们是吗？这时候是他们新开学的时候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会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啊。 这哎，说的是哈，没有，不，我一般都会在那个时候。哎，如果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个 啊 那首歌啊。 什么歌啊？ 叫但是我估计肯定没有。 什么？ 一片落叶落在我的胸口，才知道一到深秋。哎，我唱成这样，有人能听出这首歌是什么歌来 吗？没听出来，谁唱的呀？ 就是叫什么来？叫《兰陵王》里的那个主题曲叫什么？ 哎呦，不记得。 突然的字不是叫什么？反正、就是、 大家可以想想 、哎，反正每次都听这首歌， 就商丘呗，是不是、 哎、 啊？ 然后、哦，但是我们想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年的哪个时候你都会去做的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 哦，反正我每年春天跟你正相反、 嗯， 我不是秋天，我是春天， 嗯、 我会去天堂公园。天堂公园里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玉兰。 哦， 每年三月份的时候、哦、那一棵玉兰会竞相的绽放。 哎，我也特喜欢玉兰、啊、 我也特别喜欢，特别的漂亮。 真是，我那个传媒大学也有一棵 特别 漂亮的玉兰、 啊、 就是每年到那个季节的时候你会仰望着它，然后加上 是 春天的天空是湛蓝的， 对对对对对对， 它是白色的， 对对对对对， 从那个白色透过去看到那个蓝天，哇、哦、 太美了、 哦、 而且那株玉兰是古树，是上百年的古树，就是天坛公园，因为它都是古树、 哦、 就特别有历史的沧桑感。 哎呦 每次我就我不伤感啊、哦、我也不抑郁、 哦、 我到那儿就是 开心， 不是你这到底去祈求？我是去到学校里看学妹，你是到那里去看祖宗。 我这一年又干了什么坏事？您都给我，您给我抹了就得了。好， 对，所以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其实每年你会在每年的哪个时候，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吗？ 一般都是固定动作，每年都如此， 对， 是吧？ 对对对，可以想一想啊，或者有没有，或者你这以前没有。你将来想要是吧？每年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跟我们说一 说。对对对对， 好吧。 好，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各位保持着互动，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马拉松比赛定于本周日举行。还有部分道路交通管制， 还有就是，目前全市已经有5000辆公交新车啊。配置了实时电子显示屏， 还有横店影视工作室陆续收到了税务局通知，改变征税方式。 还有《我就是演员》开播，没了戏精终于回归表演。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 是是是 啊，本节目奖品是由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至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32152886321。 是， 各位，您可以这个，如果想要拿到我们的大闸蟹，您可以在互动我们话题内容的后面加上你的手机号。是不是？ 没错。老话说得好嘛，秋风起，蟹脚痒，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是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至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至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至尊，预定电话5288611152886111。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经过北京市政府批准，2018北京马拉松比赛定于9月16号，也就是这个周日7:30在北京举行。到时候将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内，终点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这个庆典广场。具体的比赛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内，终点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这个庆典广场。具体的比赛路线来高磊介绍一下啊。 是，由这个天安门广场起点出发，向东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东侧路，经天安门广场东侧路、东西长安街、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新兴桥、西三环路的东侧辅路，一直向西开呀、开呀，跑呀跑。 到时候那天开不动啊。 我说出了心里话、因为 42.195 太长了，你知道吗、 比赛时间大概是6个小时啊。 对。 那比赛期间呢，北京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行经比赛沿线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不得随意进入比赛道路，禁止尾随运动员，遇有马拉松比赛专用车辆和运动员通过时禁止横穿啊。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交通时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情况而定。 对，我觉得吧，根据我往年的经验啊，您可以随身带点什么香蕉啊一类的好吸收的吃的补给品，您可以看看。 人家说这个每年跑马拉松的时候，就是咱们都会 有补给，有补给， 背着很多香蕉。 对对对，包括水。但是我就 怕很多人就为了吃香蕉去跑。 是吧？香蕉也不便宜的是吧？但是万一就正好那1公里他想吃了，您可以进行投喂。 不是，人家管要啊，管您要，您就再改，您别头白脸塞人家。 进行投喂，哎，所有爱跑马拉松的，你们过来一起投喂一下这个高雷行不行？打死他！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本市已经有5000辆公交新车配置了实时电子显示屏，和地铁车厢显示屏类似，可以提醒乘客下一站的信息，乘客呢可以随时看到车辆行走的情况。那么此外呢，电子屏还可以滚动提醒车辆的票价信息、乘务管理规定和近代的一些物品的信息。目前呢，旧车还无法安装这种电子显示屏，未来随着新车的更换，将同步配置新式电子显示屏，方便市民乘车。 好，再来关注一下放假的事儿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通知，2018年国庆放假安排，听好了，10月1号星期一至10月7日也就是星期天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号星期六、9月30号星期天是上班的。 哎呦，可以休7天，哎呀，太好了，都不知道干嘛去， 直播啊。 好吧，我们会陪着大家啊。那么另外呢，2018年上半年本市宽带提速成效显著，多项指标是位居全国前列。近日呢，是经信委网站公布了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的2018年北京市宽带发展情况报告。那么根据报告显示呢，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50兆及以上固定宽带用户占比大约 50%。 我们家都200兆，就是50兆 啊。您家这也就是现在啊，这1000兆的不允许您家按，要不然您早就按上了， 是吧？ 哎，好像可以按，蕾蕾， 可以吗？ 真的，真的， 哇！电信公没给我们提供。 哎呀，我跟你说，我给你去按。 那我找谁？ 你找我就行，我给你按。好，来，明年此时我就给你安上。 我天！ 啊，今天话题说一说，每年此时你都会，每年你都，这个话题叫 啊， 你都会在每年的什么时间固定干什么样子的事情？ 对对对，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好？哎，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了，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二三，我爱你。 看看大家每年都会在什么固定的时间干什么样子的事情呢？看一下严火火说了，哎，我老公在开车，强烈要求我必须替他发一条微信。 说啥？ 他说他就有一个每年固定时候会干的一件事情。 说 什么？他一到十月一就必须立刻马上穿上秋裤。 他阴虚。十月一我还穿 老公，哎，这个严火火老公啊，我们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立刻马上可以过来，我给你办证，你可以上了，好不好？对，哎， 不是谁十一穿呀？我十一还穿半袖呢， 人家就是十一，没还有几天，半个月吧？ 对呀、啊， 还有半个月，人家穿秋裤时间就到了， 热不热呀、啊？他 这是个仪式，是吧？人这是个仪式，代表着我马上进入冬天了。 哦， 每年十一就穿秋裤啊？嚯， 太早了！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什么时候穿，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什么时候脱。 嗯，哦，谁？你又要说出汗？ 不是，小底。哦 你说小底，小底， 你怎么了？哎，你为什么笑得这么那个？ 你告诉我， 诡异啊！ 小底什么时候脱秋裤？ 清明节不是清明节之后第10天，哎，4月14号左右。怎么了， 高磊？你不能怪我笑。我 怎么 了？各位听众， 我说的是，哎，我说实话也不行啊。 是行， 你怎么 这事儿有点奇怪，你知道？我们单位的女同事哪天固定什么时候脱秋裤，高磊居然知道，知道的居然这么清。啊， 就是大家去看看明年此时好不好？ 跟我说， 这哎，真的真的， 不是我骗的， 我推荐大家去推荐看一下明年此时这个话剧，我觉得应该能够想起高磊和大，高磊和小底， 得了吧，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蒋丽老师演的，挺好。哎呀，我天哪，好家伙啊！来来来来， 出事儿了 啊！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脱？ 他我哪知道啊？ 来，这 气死我！ 对，这大家说一说，大家说一说，其实就是每年你们会在固定的时候、固定的时间做什么样固定的事情吗？或者是你会在固定的时刻想起某个人吗？ 哎， 想起某件事情？ 对对对对， 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对不对？ 是是是，啊，来，小火严火火说了，要说我那就多了，一过春节就得坐小火车，光着光着光着得坐七天呢，一过端午节就得狂吃粽子，枣粽子、红豆粽子，还有肉粽子，一立秋就得贴秋膘，还得狂吃狂吃，这不到中秋了吗？那大闸蟹来一份。 对，哎呀，好，还有很多朋友，你比如说，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叫角哥，就说了，高帅组合是个组合，高帅组合是我见过的最牛的组合，没有之一。 为啥呀？ 鉴定完毕就没有毛病，我跟你说，就大闸蟹，哎，大闸蟹，我要大闸蟹啊，哎， 就给你，就给你， 哎哎、我们抽，我们抽啊， 对对对， 这个如果想要大闸蟹的，您在互动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我们就知道您是要大闸蟹的了。 哎， 那一会儿我们抽取的时候就看看您的运气了，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每年您会在什么样子的时刻想起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干什么样子的事儿？ 对，固定动作哈、 哎。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组热点消息啊。9月3号横店影视工作室陆续收到了国家税务总局东阳税务局下发的通知，将逐步终止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征收方式将改为查账征收。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影视业的发展，过去的税收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查账征收将使得影视圈的规则更透明，更易于管理，此举将帮助清退一批不专业的公司，让资本变得更理性。 那么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在横店实行的查账征收与之前的征收区别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业内人士表示，核定税收啊，通常是用于规模小、会计制度和审核制度不完备的企业，他们无法做到精准核算收入中成本的部分，所以呢，税务部门只能根据企业情况来制定定额税率。而查账征收方式呢，则要求企事业单位除了有专职的会计人员之外，还要严格遵守会计制度和法律法规，比起核定征收方式要更规范更严格了。对，你就不能说你随便报数，我就每年就征收你1%的税吧。 此前的横店工作室的核定征收率最高为 3.5%， 若按通知要求呢改为查账征收之后，横店影视工作室适用税率即 5% 至 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那全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5 万元的税率为 5%， 超过 1.5 万的至3万的部分的税率为 10%， 超过3万元至6万元部分的税率为 20%， 超过6万至10万部分的税率为 30%， 超过10万部分的税率为 35%。 他们肯定都超10万，这是肯定的。 我就刚才我就是说到 1.5 万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你太单纯了是吗？其实这个税金的变化让影视公司感到了不适应，再加上一些地区呢对空壳公司现象进行了整治，那一些影视公司过去常用的避税手段不能再使用了，于是一些传言或者是观点并相应而生。税改让影视公司的未来之路变得更加艰难，但事实是否是这样呢？一些影视公司所面临的危机真的是税改所带来的吗？ 业内人士认为啊，中小影视公司不能单纯的把经营压力的锅都甩给税改， 当然了， 或者是大环境。那去年中国的影视公司有 1.2 万家， 这显然太多了。 对呀、啊， 影视公司一多，各种各样的弊端都冒出来了，抢题材、抢演员，什么都抢，对吧？造成了影视剧跟风现象，一浪高过一浪啊！今天要玩穿越，嚯，全部都是穿越啊！是手撕鬼子，嚯，全部都手撕鬼子啊！那演员的片酬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破天花板，没有实力的公司竞争不过，就开始走歪门邪道啊！闹得全国人民都来声讨，正应了那句话，叫做“物极必反”，反正是。该管管。 是啊，原来曾经有朋友跟我们说，哎呀，全国告诉你，每年拍的所有的电视剧大概哈有三分之二都播不出去，全浪费了，全进库了、那何必浪费那钱呢？您说是不是哈？ 哎，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来继续分享的就是曾经在某个时段你会想起谁呢？ 心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当你患旧苦你会想起谁？ 高磊， 让高磊来告诉谁换了旧苦。来看看啊，这大家好像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啊。一二三道就说了，说其实啊，我要给那个磊哥洗冤一下，不是大帅啊，是磊哥，磊哥啊， 哦、 他说 是吧？ 我也会在过了清明十天换旧苦，你知道为什么？ 是啊， 他人家得顺着道的了。 为 他们好像是说清明过后还要冷十天 啊？对，小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哎，那我就问你一下，嫂子什么时候换秋衣？ 换秋衣 啊，就是换着 这根据当年的天气情况。 你少来，我跟你说，不知道吧？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就光知道女同事的啊。大家看一看这个，闭上眼说了，人家。我每年在端午节期间，我都会纪念一下屈原。 哎哦， 哎，这个是他说，这个就是这大兄弟写的真不错，写下了很多美文让大家学习，还给我们带来了美食和假期啊。这个，这你别打我，毕竟我也除了关注文学，我还要关注一下吃。但是人家你甭管是什么样子，你能通过这个方式来想起屈原，纪念一下屈原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好，来看看魔草也说了，哎，有啊，每年的阴历腊月28，我闺女过生日那天，我每年都带她去照周岁照，坚持了8年了， 哎呦， 就这一件事儿每年都干的，其他都不定期，就这个唯一定期干的事儿，准备一直坚持到18岁。 哎呦，这个倒是打开18年的这个经历啊！ 哦，你看这小帅长得真丑，这越来越漂亮，女大18变是吧？ 哎，你真的就是你今天做节目这个节奏吧，我跟你说。你不怕下了节目以后就门口站一堆吗？你刚才说人家穿秋裤的什么阴虚啊，说人魔草儿女儿原来长得丑，你好好 饶了我吧。 好，接下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 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Renova 旅行箱、苹果 Air、戴森吸尘器、懒妹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11周年满额赠礼，有点好，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 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有事故发生，造成了东四环外环方向全线车多，队尾已经是排到了18里店桥。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小幅波动，维持在每盎司$1190上方，市场的目光已经是转向了美联储9月利率决议。在上周非农表现好于预期的情况下，加息预期呢使得黄金持续承压，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5.61。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是由蒋雯丽和刘军老师即将在9月14号到16号上演的一部话剧，叫做《明年此时》而引发的啊。那这个剧的剧情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呢说的是 一男一女、他们每年都会在一个固定的时刻来到一个地方做 一件事情，就待一天哈。然后呢，对，就至于干什么呢，你们就到时候去看剧啊就知道了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各位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每年在每个时刻，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会做的事情，或者是你一到了那个时刻你可能就会想起来某个人 哦，或者甚至是你要去见某个人，跟那个剧情相类似也可以。 你可以什么可以，你每年你每年都在什么时候去见谁？ 每天都见你，烦死了 啊，这倒是。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说一说每年在哪个时刻你会想起谁，或者是你会在固定的哪个时刻做某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啊。 对， 人生几步说了，每年石榴成熟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家院子里，老家院子里那棵酸石榴，更想起在石榴树下劳作的母亲，教我的和面、擀面、切面条、蒸馒头，至今不忘。 是是是，你看看这些活计全学下来了。 哎呀，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些朋友啊，他两个人，这应该一个是齐峰，还有一位就赵斌的，他们俩呢说的都是干一样的事儿， 真的 啊。我跟你说啊，我看一下啊，赵斌说的是每年这个就没结婚的时候是自己，结了婚以后就带着老婆孩子，每年十一回家帮父母收玉米、种麦子， 哦， 开着拖拉机拉庄稼、拉大粪啊，和父亲一边干农活一边聊家长里短。 好啊， 母亲呢就含饴弄孙、洗衣服、做饭，不为干多少活，甚至父母还更累。但是这就是他们期望的。 当然了，全家 就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回家 啊， 帮着干个农活。 农活 它的意义远超过这个农活。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拿这条教育一下齐峰。 齐峰啊，齐峰说什么了？他说哎，你一说这话题我就想起来了，每年十月一。 它的意义远超过这个农活。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拿这条教育一下齐峰。 齐峰啊，齐峰说什么了？他说哎，你一说这话题我就想起来了，每年十月一，媳妇儿呢都会回娘家去帮忙收玉米， 哎， 向日葵，小米。对于从来都没有干过这些事儿的我来说，表现过两次就不行了呀。 哎呀 我全身酸痛啊，唯一的安慰就是哎呀，小米粥真好喝，玉米真好吃。但是现在的我只管把媳妇儿送到火车站，然后转身走人，我还能清静几天。这就太 过分了。这个不像话了啊，这不像话了。你必须你哪怕你不干，你到那儿 喝粥是吗？ 对，你喝粥，你吃玉米，你磨洋工，你得去啊。 对，人得到， 人 得全 到， 人全到嘛， 是吧？你这个时候到了那儿以后，就像刚才赵斌说的，它其实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全家人在一起，少了谁都不行，哪怕你就情之等喝，你就在那儿， 哪怕媳妇儿说你不用来，你不用那个，你也得去。 而且是每年十一啊，七天长假，你放媳妇儿一人回家，你自己在北京。 但是 你干嘛呀？ 齐峰可能说了，说我是要加班儿， 加啥班儿啊？ 就是你以前不加班，现在就加班。 对呀， 这理 跟谁加班？ 我都骗不过。 你去哪儿加班啊？ 你昨天的螃蟹没收了。 哦，对， 昨天的螃蟹送给他的吗？ 真是。拉黑你。 开玩笑啊，这是齐峰，我相信他可能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哦，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倒出时间来的话，还是尽量要去。 尽量去，一定要去。 哎， 是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这样，今天我们依然有朋友，哎，咱们今天可以送出两份。 为啥呀？ 你昨天送了一份吧？ 昨天一个， 咱今天抽两个， 好啊， 好吧， 你是自己怎么了？又 哎呀，我再给大家 爬来了一份是吗？ 对，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还有苏慧聪啊，我们也已经看到您了。他说是这样说，这个我家儿子上大班啊，今天早上路上听广播来了一句，咦，这又是高帅组合，还有一个王一呢，一直以为孩子不会爱听你们的广播，只是我自己在听，结果突然被这一句话就给雷到了，我也留个言，顺便尝尝大闸蟹啊！你看这孩子就是 啊， 他在听的， 当然了，他能听进心里去。宝贝儿，哎，你 好好上学啊！ 对对，醒谁呀、啊？就是高磊哥哥呀， 大帅最帅。 哎呦，别争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来、 啊， 我问你个问题， 说， 我就问你个小问题， 咋着？ 哎。你听说过巴林这个国家吗？ 听说过 巴林， 哎，亚洲国家， 亚洲国家， 对 吧？ 对 吧？ 对啊。 你觉得中国队要是跟巴林这些国家踢的话，你觉得我们最少踢他们多少个球？ 哎呀，这个要谨慎啊，中国男足嘛。 你这人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这么说吧， 啊， 巴林队应该是就是世界排名啊， 啊， 落后中国怎么也得六七十位吧。 哦，那应该 就比如说我们排第八，他们怎么也得七十八， 真的呀？ 哦， 那冠三四个没问题， 冠三四个是不是？ 对， 哎， 对吧？ 0-0踢平了，怎么什么队啊？啊，真的 巴林真的呀？ 昨天晚上热身赛啊，结果0-0， 我看球员都挺高兴的呢 啊。 还互相拥抱呢？ 那你从哪儿看出高兴来了？ 哦，那是人家队，我看错了。 现在就是这样，今天早上的新闻标题是国足踢亚洲几流都不占优势，比态度差更可怕的是什么？ 啥呀？ 还是一直都是个老样子，就没有进步，你知道，没有变化， 唉， 你知道吗？ 里皮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是吧？我其实一直对里皮啊，我是充满着期待，嗯、我是充满着怎么说呢？盼望、 幻想， 和幻想。嗯，我一直觉得我们得给里皮时间，让里皮去慢慢去调教这些球员， 折腾折腾他们，是不是啊？ 但是这怎么 特别像你刚被男朋友甩了的小姑娘似的？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我都被他们国足甩了好几次了。每年此时，我跟你说，哎呦，说真的是明年此时的话，我真希望国足能够踢出个好成绩。 不可能，你放心，我这么说 不能这么悲观。 吓死 我们国足的存在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一直失望，一直希望啊！当然，有的人说呢，没关系啊，我们等年轻球员长起来，比如说国奥队长起来， 国奥啊，几岁国奥现在？国奥一般都是十七八是吧？ 对，就反正就是踢奥运阶段的嘛，对吧？啊，然后呢？ 差不多呀，你等到二零二几年那是下一届奥运，2020年还有两年， 这是这样啊。这国奥队现在有了新帅，荷兰名帅希丁克，也是神奇教头 哦，是吧、 啊？对对对，他呢成为了1997年龄段的中国国奥队的这个主帅。今年十月，那97国奥将会再次集结，到时候希丁克将会亲自带队啊。当然，希丁克看了以后，他说。哼，国奥的水平不是我想要的。 哎，这哥们其实挺好。 嗯， 什么呢？有话直接说。 哎， 对吧？我就直言不讳，不像里皮，确实有的时候还在打太极。 嗯， 让他就觉得好像还有可能。 你知道里皮的外号叫什么吗？ 啥呀？ 银狐。 哦， 哎，他是这老狐狸。 哎呦，这 我们就希望这个 这谁哪个球员呀？怎么胖成这样了？这俩 啊，不，这个是我们是叫业余球队。 哦，吓死 你！不要瞎看啊！好，这个所以希望这个中国足球，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我求求你们了。明年此时给我来点变化吧，好不好啊？ 可以 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射击这个吧，啊，徐海峰等世界冠军一起呢，最近凑在一起啊，大家聊一聊射击普及这个事情，希望让射击不再是冷门啊。这个，哎，如果让你练射击，你会练吗？ 我练过，我大学军训的时候，在这个大兴的某军训基地，我们当时军训了一个多月呢，上射击课就上了一周。 哎，我也打过枪 啊、 我也打过，而且我是打过那个，就真的就那个， 我们也是真枪， 那种 利兹、沃兹都打过。 我打过以后，我才突然就理解了为什么有些电影里离得那么近都打不死的 啊？这个为什么？ 就发现真的打不准。 对，尤其是我们那种大的长的步枪，通一下，然后它有回坐力，你知道吗？ 我打的是手枪，就是那个后坐力，就它打一下以后那个咚 咚一下， 啊，那个完全那个。反作力啊，特别的强， 特别强， 哎呦，真的 太吓人了， 真的不好打、 哦、 啊！好，接下来还看一看其他的方面的消息 啊！好， 看看谁。 苏炳添吧。 好，这个苏炳添呢，北京时间前天夜里2018国际田联洲际杯赛在捷克的俄罗斯特拉发，好像前两天说过了，进行了第二日的比赛。在最引人注目的男子100米比赛当中呢，是一直领先。小苏表示2018是一个不平凡的赛季，他让我看到了自己可以做得更好。14场比赛结束，明年后年我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我丝毫不怕。今年的赛季证明我一切皆有可能。他说，我也谢谢整个赛季一直支持和帮助我的人，苏炳添，苏炳添， 苏炳添，高雷，你是饿了是吧？我要不给你先摊个饼啊， 我 来个鸡蛋灌饼行不行？ 可以可以。 他苏炳添，我跟你说，苏炳添，你哎，有没有人认识苏炳添的？能不能把我们这段截下来交给苏老师？ 我谢谢， 好吧， 错了， 我们邀请他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吧？苏炳 可以呀、啊。 好吧，好吧， 能解释他也。 我们让高磊亲自去聊，亲自去采访人 家，那我就出名了。 解释一下什么叫苏炳添，好吧？每天此时我都会想起苏炳添。来，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来看看大家在说些什么， 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又重新改编之后的感觉如何呢？ 哎呀，这个王雪晨说了，我认识苏炳添，我真认识苏炳添。那个转达我们的问候，把另外把这一段剪辑一下，交给苏炳添老师，好不好？ 谢谢小天。 哎，好。还有那个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聊体育呢啊，这个长草栗子还有文刀客卿就说了，没有在那生活过的人，你是无法抵抗波斯湾的温度的。 哦， 他那说就是这个天 闷热 啊。哎，天热是有原因的，这才是输球的真正的原因啊！ 哦、 国足热身赛成绩不好，情有可原、 哦、 啊！说是晚上比白天还闷，拉到北京踢肯定赢。 我这， 那你等到他们七月份，你让他们来啊？ 哎、对啊， 是吧？啊， 你看看到底怎么着啊？ 好， 还有海潮伤感的一位朋友说，每年的8月31号，这不刚过去吗、 嗯？ 我都会想起我前任，你分清楚哪任了吗？ 哦、 前任男友。 有 15年， 我觉得有故事、 啊，已经变成了仪式性的怀念。 嗯， 因为没有跨过2003年8月31号这一天，生命就停止在了25岁。 哎呦，有这种的，这一个 这种是特别刻骨铭心的爱。 对对对对， 本来是打算要跟他走一生的。 嗯，对对对对，而且他后面之所以叫做前，肯定也是受这个人的影响。他才会就是在后面的选择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一些问题。 对对， 对， 有可能，有可能、 嗯、 会的。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浩瀚星空一抹蓝说了，高磊大帅早上好、嗯、我每年固定在4月4号、6月29号、6月3号和3月29号， 干嘛？ 这四个日子必定在父母儿子在家或在饭馆吃顿饭，因为这些时间分别是我爸我妈儿子和我的生日。 呵， 我的观念里生日一定要和家人一起过。磊啊帅啊，大闸蟹搁哪呢？是这样，我看了一下，距离这几个日子都有点远。哎， 但是也有希望啊！今天抽俩呢，哈！ 哎，对对对， 啊，剑就说了，两位好，我从2013年以来，每年都会在6月11号这一天，跟我的病友伟丽姐聚一下。 哦， 因为2013年我们俩得了同一种大病。 嗯， 哎呀，我俩特别有缘分，同一天住院，分到了同一个病房 啊。 6月11号同一天做的手术， 火 之后我们俩又一起做了8个疗程的治疗， 嗯， 互相安慰着，互相鼓励着，所以我俩就把6月11号做手术这一天作为我们新生命的开始。每年无论有什么样的事儿，我们都推掉，必须跟我的好病友姐姐聚会一次。 哎呦，这个真好，这个真好， 太正能量了。 哎，我都想把这份大闸蟹就送给他吧， 有一份送给他了，好不好？ 送给剑， 我们就不抽了，就直接送 这一份，我们不抽了， 好不好？ 抽出来这份直接送给剑、 啊。行， 我们希望您这个到时候跟您这病友姐姐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大闸蟹。 对，我拍一下您， 哎，来拍一下，拍一下啊。那个接下来咱们这样， 好病友姐姐聚会一次。 哎呦，这个真好，这个真好， 太正能量 了。哎，我都想把这份大闸蟹就送给他吧， 有一份送给他了，好不好？ 送给剑，好不好？ 我们就不抽了，就直接送 这一份，我们不抽了， 好不好？ 抽出来这份直接送给剑、 啊。行， 我们希望您这个到时候跟您这病友姐姐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大闸蟹。 对，我拍一下您， 哎，来拍一下，拍一下啊。那个接下来咱们这样吧、 啊， 咱们抓紧时间抽一下我们的第二份吧，好不好？ 下个时段再抽， 下个时段再抽吧、 啊，就是 第三个时段我们再抽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北京文艺广播牵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然后呢，央华戏剧成立9年来制作了33部戏剧，演出超过2000场，制作了以如梦之梦，知道吧？ 嗯，对， 胡歌演的那8小时 特别棒 啊、嗯、有艺术水准，有市场口碑的话剧佳作。 嗯，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首秀将会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去年该剧首度排演中国版，由俄罗斯和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由著名演员蒋雯丽、刘金联袂主演。剧中蒋雯丽表演的角色有着 30年时间的跨度。 哇， 明年此时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保利剧院上演。 我们来继续看看电影。随着暑期过去，电影市场也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上周末全国电影分账票房总额不到4亿元，其中周五更是只有9200多万元，相比于暑期档日均票房超过2亿元的水平低了不少。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由刘进手执导筒并主演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也是为了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创作的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9月21号公映的电影《天刃》日前呢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了首映会，许伯岑、常荣、张永守、杨磊、宋维之、彭秀平六位片中的银幕英雄向该片的原型人物多位真实的刑警英雄们献上了献花。 再来关注一下邓超啊，其实邓超这个人呢，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他的那个电影啊，就拍一部口碑就不就烂一部啊，什么继《分手大师》《恶棍天使》两部口碑不佳的作品之后，昨天邓超的第三部导演作品叫做《银河补习班》 啊， 低调宣布开机。 听这个名儿就觉得有点， 我不知道是这样 差强人意似的感觉。 没有，邓超一直都是那种风格啊，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就冲着去看这部电影是不是也会口碑很差呀，这样的心态去看一看。 明年才能上，咱明年看 啊。 好。 还有前天晚上法国古堡级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写舞台作品《生如夏花》亮相了国家大剧院，她的舞台形象独树一帜，消瘦的脸庞，高瘦的身材，身着黑色长裙，以忧郁哀婉的旋律吟唱消逝的爱。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我跟你说，真的有很多人认识苏炳添呢。人家现在靳老师，靳国杰老师已经在微博上艾特了苏炳添老师。 天哪！ 你这样，你给他留言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高磊啊，给您私自改叫苏炳添。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小苏的，跑那么快一哥们儿。 来， 我下次给你摊煎饼，我告诉你啊，我赎罪，行了吧？ 好，你想，你倒是得有这机会，人家不用啊。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啊，再说一下，有位魏源的朋友就说了啊，高磊大帅 啊， 每年有太多固定时间做的事情了，比如说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我都会去红十字会献血 哦， 已经连续13年了， 哇，真的是。 这个好，向您致敬。 对对对， 来， 还有喜欢吃的啊，请叫我菜高帅。你们好，我们家孩子喜欢吃桃，冬天的桃又贵又不好吃，所以每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都会去平谷买上5-60斤的黄桃，回来以后我自己个儿给闺女做黄桃罐头，孩子特别喜欢吃，已经做了3-4年了。 我身边坐着一个平谷人， 怎么了？ 我第一次吃到平谷的桃，还是我们的听众给我们， 这多好啊！ 你看。 我也不用花钱。 好。我要去艾特苏炳添。 你要是害死我是吗？ 康说了啊，爸爸每年都会和小时候的拜哦，他还这是儿子发的啊，说爸爸每年都会和小时候的拜把子的七个兄弟们在家乡小聚。 是葫芦兄弟吗？ 葫芦娃，葫芦娃， 兄弟 一个藤上七个瓜，是吧？这就是他是结义的，那个是他们结义的日子，光屁股时候的兄弟，到现在已经年过花甲了。 为什么是七个？好准呀、啊！ 真的是好准。然后每年你们都聚会的时候，你去好好跟着一下叔叔，就可能叔叔真的是每年就那个时候去救爷爷。不要紧，还我爷爷。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建议在北京游玩的朋友啊，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在北方会有两次冷空气影响，大部分地区将有五级左右偏北风，个别地方呢还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冷空气到达南方之后呢，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在北方会有两次冷空气影响，大部分地区将有五级左右偏北风，个别地方呢还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冷空气到达南方之后呢，北方会有两次冷空气影响，大部分地区将有五级左右偏北风，个别地方呢还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冷空气到达南方之后呢，主要是带来明显的降雨。另外啊，在西太平洋上可能还会有台风生成，在双休这两天呢会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啊。本周末呢有计划去往这个海南呢还有华南沿海地区游玩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总的来看嘛，今天到 桥段的东向西方向，以及102国道燕郊段人民医院至酒厂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hicker like the way she. 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是由那个蒋雯丽和刘军老师即将会在9月14号和到16号演出的一部话剧，叫做明年此时。来引发的。因为这个剧情当中呢会说到蒋雯丽和刘军两个人呢，他们每年都会在一个固定某一天来到一个地方啊待一天，然后呢具体干什么您请您去看话剧啊。 是。 那我们就说一说大家会在某个固定的时刻想起谁，或者每年会在固定的时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来一起大家看一下啊。 小雨莎莎就说了，每年的五一和十一我都会在家倒腾衣服，就是把冬夏两季的衣服互相倒一下。通过每年这个举动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北京的春天和秋天太短了。估计也就这么2周就会过季。 真的是。我从来我都不太买秋天和春天的衣服。 那你都穿冬天的衣服。 没有，因为真的是很短。就你稍微忍一忍就扛过去了。 是吧。大帅其实是特别爱臭美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就没事你知道，我就看他在哟，这个鞋挺帅啊，这个衣服裤子这一套不错，这套西服可以来一身。 我都是给女朋友看的。 啊，你女朋友穿男装啊。 被你发现了。 你说是不是 那个， 但是大帅特别会过日子你知道吧，他绝对不买特别贵的。 对，我就挑50-100左右， 就挑适合自己的。我觉得这特别好。 是是是， 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 贵的都给他媳妇儿。 主要是钱不够，因为像哪像高磊家是吧， 谁说的给媳妇儿买包买这都不少花钱，还是心疼媳妇儿是吧。 这倒是， 我真没坑你。 来来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汪汪就说了啊，大帅你们知道每年十一在阿拉善沙漠里的越野一族的英雄会吗？我倒看到很多车后面都会贴上 越野一族， 对吧？ 我见过， 都会贴的那种的。 他们就去这儿啊？ 是，他说每年这都是对于我们越野人来说的一个大日子，在阿拉善会出现一座几十万人加几十万辆车的一个城市，只持续一周，可是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今年将会是第13年，期待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虽然我们或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是每一个 ID 每一个面孔都是在天南海北曾经把酒夜话的兄弟，最后来要个螃蟹。哎，好嘞， 哇，真的好牛哎！ 人家这个我特别佩服那些玩越野，真的， 嗯， 我觉得是一定是就是生活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以后的一个状态， 一种生活的方式， 一种生活状态， 对吧？ 特别好， 嗯嗯， 特别希望我将来到了，比如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就是去越野。 你也快了，奔三十了， 不行，我是一个文雅的人， 得了， 我一般适合我的车，哎。你高磊，你说以你的脾气性格和这个你的修养，你觉得什么类型的车适合你？跑车、越野、轿跑，还是那个叫什么普通的那个 自行车？哎，我是心中特别有一个梦，就是越野车的梦，我一直想。就是， 但是说实话，你的气质真的驾驭 不太适合，所以我这么多年了我也没买过。 你驾驭不了越野，你越野一定是那种身体。就是吧，就是 谁说的？我看那小姑娘一个个瘦的跟那什么似的。 哎呀，小姑娘开越野，大部分都是属于，哈，就是她有一个能给她买越野，没有没有，不是，就是不是，这个话是刚才说的不对的 啊。 就是小姑娘开越野，更多的是她是要那个酷劲 儿啊，对， 和 耍 帅劲儿 啊。嗯，哎，咱俩要真是想买车的话，可以找这个阿库纳马塔塔。 嗯， 他说每年这个时候金九银十嘛， 嗯， 就会忙着给老婆买螃蟹，帮朋友买车。我是我们家这边远近闻名的懂车帝。 就这么办了， 厉害了吧？ 你马塔塔，你帮我先问一下那个布加迪威龙，就最近就是有没有跌加价啊？ 提加价都没关系 啊，加价没关系 啊。真是， 好，给我定一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新闻， 都不好意思往下聊了，你知道吗？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接下来在说旅游之前，我觉得我们先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获奖听众抽出来吧。 好啊， 好不好？ 好好好。 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抽奖时刻，今天的大闸蟹到底花落谁家呢？请看我们的摇号啊，来，接下来摇第二页， 下一页就是第二页是吧？ 对，第二页的， 第二页的， 第 从上往下， 从下往上数第十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 周香 哦， 还没念过他的 哦。 9月22号是闺女生日，今年18岁，成年了。大闸蟹送闺女吧。 哎呀，必须的！你看，恭喜您啊，这个闺女也是特别有福气啊。 是是是，肯定 生日来临之际啊，那个获得大闸蟹一份儿，恭喜周香。好，那看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没拿到大闸蟹的，出去旅游散散心吧啊。说这个本月24号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天文专家就表示了，在经过连续2年15的月亮17圆之后，今年的中秋将迎来15的月亮16圆啊。为何与满月在农历里的日期不固定呢？月圆月缺变化，一周为一个叫应该朔望月啊， 周期是29.5天，这个月中月亮最圆的那天叫做望日。 哦，月亮是不是最圆，这对公众赏月其实并没有丝毫影响哈。农历十五晚上公众呢可以一赏皎洁的圆月，当然了农历十六和十七晚上赏月也非常不错，日落之后两个小时是赏月的最佳时机。 嗯， 此时的月亮晶莹如玉，圆润饱满。 哎，赏月的时候又到了。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能说你一句都没在调上吗？ 我都忘了这首歌叫啥。来看看下一页啊，乾隆色谱成功复原，再现清宫服饰色彩奥秘。 对，许多人呢都知道这个板蓝根是一种药材，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板蓝的茎叶同时也是染料，它作为靛蓝染料曾在中国广泛使用，就连乾隆皇帝的龙袍也少不了它。 哦， 中国丝绸博物馆或主持的清代宫廷服饰色彩科学的复原项目取得重要进展，真是还原了乾隆年间宫廷服饰的染色色谱。那么这套乾隆色谱共有40多种，已经恢复出了33种。 哎呦，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复原乾隆色谱的依据来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 哦， 这就有故事了。 哦， 说这个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东华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峰啊，他回忆说，2005年他建议自己的博士生现任温州大学副教授王叶红去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检索清代宫廷服饰文献，意外的发现了清乾隆年间内务府制染局的销算档案。 哦， 这个档案清楚地记载了每种颜色的染料、美染剂和燃料的消耗。 哦， 就是这个数据有了。 对，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来复原这个密码，是不是？ 是是是。那么2012年呢，随着设备和人员的陆续就位，中国丝绸博物馆正式牵头启动了乾隆色谱的复原。那么研究人员呢用质谱仪、测色仪等设备将复原出的染料和实物上的色彩进行对比，但也需要大量的比对和探索，预计明年将全部完成并对外展示。 嗯， 厉害了哈。 哎， 我也做乾隆袍。 这个没事，你弄个板蓝根吃一吃，你也算是喝过乾隆的染料了。 嗨， 来看一下2018圆明园龙舟文化交流活动暨首届圆明园杯皇家龙舟竞演近日在圆明园福海举行。那圆明园福海是清代龙舟竞演的举办场所，现如今这里也成为了举办此类活动的绝佳场地。 嗯， 本次竞演执行国际龙舟联合会规则，进行12人标准的龙舟混合组200米直道竞演比赛，当中11支龙舟队伍在福海破浪竞渡，进展传统龙舟文化。 当落花雨洒满天，红尘滚滚如云烟，前世债与今生缘，手心纠缠着曲线，这路外为难之间，英雄一路为红颜，当我看清你的脸，惹人心醉了千年，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那时候车马慢，一生只懂爱一人。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百年修同船渡，修得共枕眠。 咱俩刚才说人小姑娘玩越野的，人小姑娘玩越野的真来了， 来吧， 找上门了，我跟你说， 女司机来了。 哎，你这人汪汪说了，我是小姑娘。 哎呦， 我就是小姑娘。 她还是首师大学妹。 对，我只是从小和我爹去霍沙子玩越野。 我厉害了，你看我们首师大的学妹。 哎，你能发张照片过来我们看看吗？ 嗯，可以啊。 我觉得她一定是，我很难想象刚才原来说的那种把酒言欢，然后一起每年到那边聚会的，是个姑娘。 就是她爸打小带着她耳濡目染的，现在也成了女汉子了，一个开越野的女司机。 这咱俩真的是啊 啊，千万别说错话， 低估了人家这个小姑娘的， 对吧？ 对吧？ 你看咱俩都没开过越野， 主要是我们俩气质不符，所以只能羡慕嫉妒恨，然后没事的话，这个是吧？ 再腹黑一下人家小姑娘玩越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真的佩服佩服你们哈、啊！你发一张照片，你有没有在越野车旁的那个英姿飒爽的这个照片？ 对， 好不好？ 看看、啊， 帮忙给我们看一下。 嗯， 我们看看到底玩越野姑娘长什么样。 好，花仙子说了，每年这个阶段九月份，我都会固定备战北马、上马、南马。 哎呦，我天哪，花仙子， 对，固定的节气吃固定的特定食物，跑马旅游、跑马生活、应季的美食，还有跑马拉松，最美的生活永远和美食分不开。嗯、哎呀，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大闸蟹已经向我招手了呢？ 哎，也就会今天就招完了， 对对，今天已经溜走了他。 但是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介绍一位老朋友吧， 啊， 韩卫东，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第一份大闸蟹获得者。 哦， 之所以获得，是因为他吐槽了他媳妇儿每天晚上跟猫一起睡，不要他 啊， 然后把他弄到沙发上去睡嘛。 哦， 对，他今天他说我今天太高兴了，大帅高磊， 为什么呀？ 我太高兴了，昨天晚上我老婆和两只猫打起来了。 啊，感觉是个幸灾乐祸。 哎呦，我老婆的胳膊被猫挠了两个豆子。哎呀，太开心了！我让他搂着猫睡觉，他不是还让我睡沙发？嘿，打起来了！哎 呦， 哎呀， 就是干嘛跟猫一块睡？真是， 对， 他毕竟是动物，哪有老公他抱的舒服呀？ 是你这个没有，主要是没事儿。卫东啊，你想想。他抱了你可能就十几年，是不是抱烦了吗？让你睡沙发 哦， 你再忍十几年，他抱猫也就抱烦了吗？对吧？ 对， 来， 新鲜感嘛，是吧、 啊、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飘走的云就说了啊， 嗯， 这是我在我节目里边说过的，我穿的3738，身高1米5556的闺女，她才4年级，我预计等她长大了，身高得一到1米72，愁死我了。哎，这是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来？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说她女儿的事儿是吧、 就是、 每年到这个时候得给她闺女买鞋是吗？ 或者拍照片、 嗯、哎、 哦、有可能有可能哈。 再来看一下随遇而安说了、 啊、说 每年总要带着老人出行，今年也是过两天带着我父亲和岳父两位老人自驾出发， 嗯， 直奔阿拉善。 嚯、哦、真棒哎， 这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 对，还有全家出游的谁呢？心情倍儿好说了，每年他就特别有意义，每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 嗯， 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去听一场新年音乐会。 哦， 在悠扬又振奋的乐曲当中告别过去的一年。 嗯， 1月1号一起起来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跟着太阳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生活就如此的具有仪式感和， 就得有点仪式感， 对吧？ 啊， 特别棒。啊、 是, 是是， 还有一位叫醉猫的，我们发过来好长一段，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啊。 好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说新闻。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继续和您来聊一聊围绕着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文件，我们来说说小型微利企业是如何享受减半征收政策的。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第4条规定，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即企业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相关内容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的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新政策实施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2018年度第一季度预缴时，应享受未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如何处理呢？ 此次政策调整从2018年1月1号开始，由于2018年第一季度预缴期已经结束，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在2018年度第一季度预缴时未能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在以后季度企业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奇闻异事吧，好不好？ 嗯，好好好。 这个我应该来看一下啊、说这么一个事儿。 好， 动物界讲究弱肉强食 是吧， 这个你知道吧？ 哦，知道 吧。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啊，在七目鸟类的世界里，个头和体重决定了鸟的啄食顺序。 哦哦， 块头较大的鸟儿先吃食，而块头较小的鸟儿只能吃到品质较差的食物。 哦， 这个还用研究吗？ 研究人员表示，英国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喂鸟，对喂鸟者来说，如果想让所有鸟从中受益，需要弄清楚喂食方法。如果投喂不同种类的食物，需要重新设计喂食器等等。 就是如果家里有养鸟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啊。 就是其实你看似好像是，哎，我把食物都放进去了 啊， 但其实每个鸟可能它吃的量或者 是不一样的 品质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块头大的，能抢的，或者是有地位的。就先吃， 当然了，就跟喂鱼一样嘛，对吧？我每次让我妈喂鱼的，就是说，您呀，尽量啊，就是广播那话怎么说来着？ 广撒网 啊、哦！对对对，就是那一次，您每个角落你都撒点，要不然啊，那个能吃的全吃个饱，不能吃的一个都抢不着。 哎呀，其实这个规律，自然规律，不对，自然界当中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啊， 是吧？ 来看看吧， 我看看大家的吧，好吧？我们觉得好多人发过来了，这个好多信息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叫醉猫的那条吧。 嗯， 哎呀，这个不要刷屏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好长好长的，你找着它了吗？ 我没有， 我得再找一找。找到 了， 他说，哎呀，你们说的都是 happy 的事儿，我来给你们来个说个反面的吧。我每年春天大概四五月的时候都要换房子。 哦， 您才是真正的土豪啊。他说，我家是北京的，但是住的地方比较堵，离公司也远，所以我们就把城里的房子租出去了，然后在城外面租了个大的。但是出来住这几年呢，基本上每个房子都是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租期一满我们就搬家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层间隔音，比如说去年的房子头顶上是飞机航线，每天飞到半夜一点多，每隔一分钟一架，谁受得了？ 那就首都机场旁边呗。 哎，对，再往前的房子楼上面有个男孩逃的呀，每天九点多还在屋子里打架子鼓，居然还在屋子里跳绳，我的天哪，你们见过在屋子里跳绳的吗？现在这个房子晚上附近有三个广场，广场舞团队打擂台，要跳到晚上十点。我是一个比较爱安静的人，希望忙碌了一天之后能够有一个清静舒服的环境让我休息，所以受不了只能搬家了。这几年光中介费都花了好几万了，而且我们家有六只猫，搬一次家我容易吗？光抓猫就是个大工程啊，可是明年还要搬啊。我觉得是不是房子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才会被出租呀？不然住的好好的，为什么房主不住了呢？那你为什么不住呢？ 就是呀，你还是回去吧，我求求 你想想， 太折腾了。 对啊，好吧，今天这个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明儿再见。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十六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晨光能唤醒感业人的身体，但只有回家路上的月光才能抚慰游子的心房。皓月照故里，月圆人团圆，你想好带份什么样的温暖回家了吗？百盛周年庆啦，复兴门百盛九月十三至十七日周年大庆，精选服饰最高300送200，会员红包大放送，超市中秋满200送20巨优惠，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妈妈妈妈，陪我出去玩。 孩子的视野不可局限，开房车，释放天性，拥抱自然。老伴儿，我们去旅行吧。 好，出发吧。回归最初梦想，不留遗憾，开房车看天下风景， 发现房车世界，筑梦房车家族。九月十三至十六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房车露营展，7万平米展区，7万受众。